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大会18号和19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大会对2012年大会后直到2016年的战略计划目标和全年活动计划的履行情况做了总结，并就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红十字会人道主义活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大会由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亨谢同志、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各委员、中央和地方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、志愿者和青少年红十字会员参加。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、丹麦、芬兰、英国的红十字社代表、驻朝各国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，以及在我国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成员应邀出席。大会上总结了2012年红十字大会以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预算执行情况，并修改了章程。此外，就直到2020年的战略计划和预算进行了讨论，并选出了新的领导机关成员。